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伊都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二佩自言自语地说：“莫莱尔，他是谁呀？”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西亚多勒诺先生，一位年约30岁左右、满身绅士气派的漂亮青年，那就是说，有 Gucci 一样的身材，有蒙德玛一样的智慧，已经上来握住了阿尔佩的手。我亲爱的阿尔佩，他说，让我给你介绍马西米兰·莫莱尔先生，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我的朋友，而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种种证据他都亲自带来了，向我的英雄致敬吧，自觉。于是他向旁边让开了一步，一位额头宽阔、两眼锐利、髭须乌黑、纯良高贵的青年出现了。这位青年我们的读者已经在马赛见过了，当时的情形很戏剧化，想必还不会忘记。一套半似法国式、半似东方式的华丽的制服，充分地表现出他那宽阔的胸部和健壮的身材。胸前挂着荣誉团军官的勋章，这位青年军官以安闲而优雅有礼的态度鞠了一躬。阁下，阿尔佩殷勤诚挚地说，夏多勒诺伯爵阁下知道这次介绍使我多么愉快，您是他的朋友，希望也能成为我们的朋友。说得妙，夏多勒诺插口说，希望遇到必要的时候他也能为你尽力，像为我尽力一样。他为您尽了什么力呢？埃尔佩问道。啊，不值一谈，莫莱尔说，夏多勒诺先生把事情夸大了。不值一谈，夏多勒诺喊道，性命都不值一谈。老实说，莫莱尔，那未免太旷达了，在你或许是不值一谈的，因为你每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但在我，我却只有这么一次。我知道了，伯爵，显然是莫莱尔上尉阁下救了你的命，正是如此。哎，是怎么一回事啊？伯强，我的好人呐，你知道我快要饿死了。迪布雷说，别引他们讲长篇大论的故事了吧，啊？好，我并不阻止你们入席，伯强答道，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听夏德罗诺讲好了。阿尔佩说，诸位，现在才10:01，我另外还等一个人。哦，不错，一位外交家，迪布雷说，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我只知道要是我托他办一件事，他一定会给我办得十分满意，所以假如我是国王，我就会立刻封他最高的爵位，把我所有的勋章都赐给他。假如我办得到的话，连金羊毛勋章和加特勋章都给他。好吧，既然我们还不能入席，迪布雷说，那就再喝一杯白葡萄酒，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吧。你们都知道我以前曾幻想着要到非洲去，这是你的祖先为你策划好的一条路，阿尔佩恭维着说。是的，但我怀疑你的目标是否像我一样去救圣墓。你说得很对，伯相，夏德罗诺说，我去打仗只是客串性质的，自从那次我选来劝架的两个陪证人强迫我打伤了我最要好的一位朋友的膀子以后，我就不忍心再和人决斗了。我那位最好的朋友你们也都认识，就是可怜的弗兰什·伊皮呢。啊，不错，迪布雷说，你们以前决斗过一次，哎， 是为什么呀？天诛地灭，要是我还记得的话。夏多勒诺答道，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就是由于不甘心让我的这种天才淹没，我很想在阿拉伯人身上去试试我新得的手枪。结果我乘船到奥兰，又从那儿到君士坦丁堡，一到那儿碰巧赶上看到解围，我就跟着众人一同撤退。整整48个小时啊，白天淋雨，晚上受冷，而我居然挺住了。但第三天早晨，我的那匹马冻死了。唉，可怜的畜生，在马厩里享受惯了被窝和火炕，那匹阿拉伯马竟发现他自己受不了阿拉伯-10度的寒气了。嘿嘿嘿，你原来就是为了那个原因才要买我那匹英国马，迪布雷说。你大概以为他比较能耐寒吧？啊，你错了，因为我已经发誓不再回非洲去了。那么你是吓坏了？伯祥问。我承认，而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夏多罗诺答道。我步行撤退，因为我那匹马已经死了，6个阿拉伯人骑着马疾驰过来要杀我的头，我用我的双筒长枪打死了2个，又用我的手枪打死了2个，但那时我的子弹已经没有了，而他们却还剩下2个人，一个揪住我的头发，另外那个把土耳其长剑搁在了我的脖子上。正在这个时候，坐在你们面前的这位先生突然来攻击他们，用手枪打死了揪住我头发的那个，用他的佩刀砍开了另外一个人的颅骨。他那一天本来是打算要救一个人的命的，而碰巧是我赶上了。啊，我将来发了财，一定要向克拉戈曼和马洛奇蒂去定造一尊幸运之神的像。是的，莫莱尔笑着说。那天是9月5日，那是一个纪念日，家父曾在那天神奇莫测地保全了性命，所以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我每年一定要极力做一件事来庆祝他。一件英勇的事，是不是？夏多罗诺插口说。总之我是一个幸运儿。哎，但事情还不仅如此，在把我从刀剑下面救出来以后，他又把我从寒冷里救了出来，不是像圣马丁那样让我分享他的披风，而是整件披风都给了我，然后又把我从饥饿中救出来和我分享。哎，你们猜是什么？ 一块斯特拉斯堡的饼， 伯祥问。 哦，不是他的马。我们每人都很开胃地吃了一大块马肉，这是非常难得的。 马肉吗？阿尔佩大笑着说。 不是那种牺牲精神， 夏多罗诺回答。 问问迪布雷，他会不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牺牲他那匹英国骏马？ 哎，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当然是不肯的，迪布雷说。但是为了一个朋友，我或许会的。 我预不到您会成为我的朋友的，伯爵阁下， 莫莱尔答道。而且我已有幸告诉过您了，说这是英雄主义也好，说是牺牲精神也好，反正那一天我一定要和厄运斗争一场，来报答我们以前得到的好处啊。莫莱尔先生所指的这一段历史说来非常有趣，夏多罗诺又说道。将来你们跟他交情深了的时候，有一天他会告诉你们的。现在让我们先来填饱肚子，别光填饱记忆力吧。哎，什么时候吃早餐，阿尔佩？ 10:30，铁定了吗？ 迪布雷问，并掏出表来看。哦，请你们宽限我5分钟，阿尔佩答道。因为我所等的也是一位救命恩人。 谁的？ 当然是我的呀，阿尔佩喊道。你们难道以为我就不能像旁人一样得救吗？而只有阿拉伯人会杀人砍头吗？我们的早餐是一席博爱餐，我们的席面上将有啊，至少我希望如此，2位造福人类的救星。 哎，我们怎么办呢？ 迪布雷说。我的蒙松奖章却只有1个呀。 哦，这个奖章可以赠给一个不相干的人， 伯祥说。法兰西学院常常用这个方法来摆脱窘境， 他是从哪儿来的啊？迪布雷问道。这个问题你已经回答过一次了，但回答得这样含糊，所以我胆敢再问第二次。老实说，阿尔培说，我也不知道。三个月前我邀请他的时候他在罗马，但自打那以后谁知道他会到哪儿去呢？而你以为他能按时到这儿吗？迪布雷又问。我以为他是无所不能的。好吧好吧好吧，连五分钟的宽限也算在里面，我们也只剩十分钟了。哈，我趁这一段时间来告诉你们一些关于我那位客人的事吧。哎，对不起，波相插嘴说，你要讲给我们听的这篇画里有没有写文章的资料？有的，而且可以写成一篇最妙的文章。那么请说吧。看来今天早晨我是去不成众议院了，所以我必须补偿这个损失。哎，今年狂欢节我在罗马。那我们知道，波相说，是的，但是你们却不知道我曾被强盗绑过。哎呀，根本就没有强盗这东西，迪布雷答道。有的，是有的，而且是最可怕的，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最可钦佩的强盗，因为我发觉他们好的叫人害怕。哎，我亲爱的阿尔培，迪布雷说，坦白承认吧，啊，承认你的厨子赶不及，牡蛎还不曾从奥斯坦德或马伦尼斯运到，所以像曼德农夫人一样，你要用一篇故事来代替酒菜。赶快说吧，我们都是有教养的人，可以原谅你，并且可以听你的故事，虽然看来一定是荒诞无稽的。而我可以对你们说，虽然看来像是荒诞无稽，但我对你们讲的这一番话从头到尾都是真的。土匪把我绑去，带我到一个最阴森森的地点，那个地点叫做圣西布斯坦的陵墓。哦，那个地方我知道，夏德罗诺说，我到那儿去以后几乎发了一场热病，我比你更进一步，阿尔培大道，因为我的的确确得了一场病，他们告诉我我是一个俘虏了，我要付一笔4000罗马埃俱的赎金，约等于26000利弗尔，不幸我只有1500，我的旅程和我的汇款那时都已经快完了，我就写信给弗兰什。哦，对了，要是他在这儿，我的话他每一个字都可以证实的。我写信给弗兰什说，假如他不在6点钟以前带了那4000埃俱来，那么到6点10分，我就要荣幸地加入那些尊贵的圣徒和光荣的殉道者的行列了。因为罗杰凡巴先生，啊，这是那个强盗头的名字，是极守信用，毫不苟且的。哎，但弗兰什带着那4000埃俱来了，夏多罗诺说，哼，见鬼，一个人的名字要是叫做弗兰什伊皮南或阿尔佩马瑟夫，是不难弄到4000埃俱的。不，他只是带着我就要介绍给你们的那位客人同来而已。啊，那这位先生是杀死科克斯的赫克利斯，救出安特罗莫达的波修斯了。不，他也是一个人，而且身材也和我们差不多，从头到脚都武装了吗？哼，他连一根织绒线的针都没有，但他带你付了赎金。好，他对那个强盗头说了两句话，哼，我就自由了。哎，他们还向他道歉，说不该绑你。波相说，正是这样。哎，他一定是一个在世的阿里奥斯多了。不，他只是基督山伯爵。世界上根本没有基督山伯爵，迪布雷说，我想也不见得会有。夏德罗诺接着说，看他的神气，真像是全欧洲的贵族他都知道似的。有谁知道关于一位基督山伯爵的什么事吗？他可能是从圣地来的，他的祖先之中或许曾有人占领过独楼地，像蒙特马人占领死海那样。我想我可以对你们的研究有一点帮助，马西米兰说，基督山是一个小岛，我曾常常听到加夫手下的老水手们谈起，是地中海中央的一粒沙，宇宙间的一粒原子， 一点不错。阿尔佩喊道，我说的那个人就是这里沙，这里原子的主人公。伯爵的弦头大概是他在托斯卡纳买来的，那么他很有钱喽？我想是的。哎，但那应该看得出啊。你们这就上当了，迪布雷。我不懂你的意思，你没有读过一千零一夜吗？哼，问得多妙啊。好，假如你在一千零一夜里所看到的人物，要是他们的麦子不是红宝石或金刚钻，你知道他们是穷是富？他们似乎是穷苦的渔夫，但突然间他们却打开一个秘密宝库，里面装满了东印度诸国的财宝。哎，后来怎么样？我那位基督山伯爵就是那种渔夫，他甚至还采用了那本书里的一个人名，他自称为水手辛巴的，而且还有一个装满了金子的山洞。哎，你见过这个山洞了，阿尔佩？波香问道。没有，但弗兰是见过。看在老天的面上，可别在他面前提起这些话。弗兰什是被蒙了眼睛进去的，有雅奴和女人服侍他，和那些女人一比啊，就是埃及美女也不算一回事了。只是他对于女人那一点不能十分确定，所以他或许把一排石像当成女人了。啊，我也曾从一个名叫皮尼隆的老水手那儿听到过像这一类的事情。莫莱尔若有所思地说。啊，阿尔佩喊道，幸亏莫莱尔先生来帮我的忙。你们不高兴了吧？是不是因为他为这个谜指了一条线索？我亲爱的阿尔佩，迪布雷说，你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太奇特了。哈，那是因为你们的大使和你们的领事没有把这种事告诉过你们，他们没有功夫啊，他们必须得折磨他们在国外旅行的同胞。瞧，你发火了，攻击起我们那些可怜的使节来了，你还要他们怎么保护你呢？啊，医院天天削减他们的薪水，他们现在简直可以说是毫无收入了。哎，你想不想当大使，阿尔佩？我可以派你到君士坦丁堡去。不，恐怕我一表示偏袒美赫米德阿里，苏丹就会送我上绞架，叫我的秘书来绞死我，可不是？迪布雷说。是的，但这并不妨碍基督山伯爵的存在。当然了，每一个人都是存在的，不错，但并不都以同样的方式存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黑奴、华丽的游艇、精美的武器、阿拉伯马和希腊情妇。哎，你有没有见过那希腊情妇？我见到过她本人，也听到过她的声音。我是在戏院里看到他本人的。有一天早晨，我和伯爵一同吃早饭的时候听到了他的声音。呵呵，那么你那位奇人也吃东西咯？是的，但吃的太少了，简直不能称为吃。哈哈哈哈，他必定是一个僵尸。随你们去笑吧，那倒是季伯爵夫人的意见。如各位所知，他是认识罗斯文勋爵的。哦，妙极了，波香说，对于一个和报纸没有关系的人来说，这就是《立宪报》上那篇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海蛇的肖像，目光锐利，瞳孔能随意收缩放大。迪布雷说，而且面部轮廓显明，额头饱满，脸色苍白，胡须漆黑，牙齿白而尖利，礼貌周到，无懈可击。正是这样，迪布雷，阿尔佩答道，你形容的一丝不差。是的，敏感而极有礼貌，这个人常常使我发抖。有一天我们去看杀人，我觉得好像要晕过去了，但听他冷酷平静地描写各种酷刑，那简直比我亲眼看到刽子手和犯人更可怕。哎，他有没有引你到斗兽场的废墟中去吸你的血呀？波翔问。哈哈哈哈，或是把你救出来以后，他有没有要你在一张火红色的羊皮纸上签字，叫你把你的灵魂出让给他，像是出卖他的长子继承权一样啊？笑吧，笑吧，你们尽管嘲笑吧，诸位。阿尔佩有点生气了。哼， 我看你们这些巴黎人，你们这些在林荫大道和布罗涅树林里游手好闲的子弟，再想想那个人，我好像觉得我们不是属于同一个种族似的。鄙人不胜荣幸之至，波相答道。同时夏德罗诺又说，你那位基督山伯爵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只是他和意大利强盗有点交情。意大利根本没有强盗，蒂布雷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僵尸，波相答道。哼，世界上根本没有基督山伯爵，蒂布雷又说。哎，敲十点半了，阿尔佩。哎，承认这是你梦中的事情吧，让我们坐下来吃早餐吧，伯祥又说。但是钟声未绝，杰曼就来通报道，基督山伯爵大人到。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吃了一惊，这证明阿尔佩的一番叙述已经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连阿尔佩自己都感觉到突兀。他不曾听到一辆马车在街上停下来的声音，或后见室的脚步声开门的时候也毫无声音。伯爵出现了，他的服装极其简单，但即使最会吹毛求疵的花花公子也无法从他这一身打扮上找到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他身上的每一件东西，帽子、上装、手套、皮靴，都是第一流巧手的制成品。但使大家惊奇的是，因为他极其像迪布雷所画的那幅画像。伯爵带着笑走入房间中央，向阿尔佩走过来，阿尔佩赶紧伸手迎上去。遵守时间，基督山伯爵说，是国王的礼节。我好像记得你们的一位君王曾这样说过，但这却不是旅客所能办得到的，不论他们心里多么愿意。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迟到了两三秒钟，1500法里的路程上是免不了有些麻烦的，尤其是在法国，这个国家好像是禁止打马的。伯爵阁下，阿尔佩答道，我向我的几位朋友宣布了您光临的消息，我请了他们来以实践我对您许下的诺言。现在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几位是夏德勒诺伯爵阁下，出身名门，是12贵族的后代，他的远祖曾出席过圆桌会议。这位吕西安·迪布雷先生，内政部长的私人秘书，波相先生，一家报馆的编辑，法国政府害怕的人物。他虽然大名鼎鼎，但您在意大利却不曾听说过，因为他的报纸在那儿是禁止的。这位是马西米兰·穆莱尔先生，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none of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二培向基督山伯爵介绍了今天来的几位朋友，夏杜勒诺、吕显·迪布雷、波祥，最后介绍了马西米勒·莫莱尔先生，是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伯爵一一向他们点头致意，态度很客气，但同时带有英国人那种冷淡和拘泥虚礼的气质。但是听到最后这个名字，他不禁向前跨了一步，苍白的脸上现出一片淡淡的红晕。啊，您穿的是法国新征服者的制服，阁下，这是一套美丽的制服。谁都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伯爵的声音颤抖得这样厉害，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一对这样平静清澄的眼睛突然发光。此时他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了。 啊，您没见过我们这位非洲客人吧，伯爵阁下？ 阿尔培问道。哦，从来没见过，伯爵回答。这时他又已完全克制住自己了。 喏，在这套制服底下跳动着一颗全国陆军中最勇敢和最高贵的心。 啊，阿尔培先生，莫莱尔插口说。 不，让我说下去，上尉。 阿尔培继续说， 我刚才听到他最近的一个举动是个非常英勇的举动，所以虽然我今天才初次见到他，我却要请您允许我把他当作我的朋友来介绍。 啊，他有一颗高贵的心吗？伯爵说。那就好了。这一声感叹倒像是在回答伯爵自己心里的念头，而不像是在回答阿尔培所说的话。大家都很惊奇，尤其是莫莱尔，他只是惊奇地望着基督山伯爵，但同时那语气是这样的温顺，所以不论这一声叹息是多么的古怪，也是不会使人因此动怒的。哎，他为什么要怀疑这一点呢？波祥对夏德勒诺说。 的确， 后者回答。他凭着他那贵族的眼光和他的阅历，已经把基督山身上所能看穿的一切都看穿了。阿尔培并没有欺骗我们，这位伯爵是一个奇人，你怎么看，莫莱尔？ 啊，不错，他那种胸襟开阔的神气我很喜欢，虽然他对我说了那一句怪话。 诸位，阿尔培说，杰曼通知我早餐已经齐备了，我亲爱的伯爵，请允许我为您引路。 他们静静地走入餐厅，大家就坐。诸位，伯爵一面入座一面说，请允许我做一番自白，借此来解释我的任何不合习俗的举动。我是一个异乡人，而且是一个生平第一次到巴黎的异乡人，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我完全不懂。截至目前为止，我一向都遵从东方人的习俗，而那是和巴黎人完全相反的。所以要是你们发觉我太土耳其化、太意大利化或太阿拉伯化的地方，请你们原谅。现在诸位，我们来用早餐吧。 他说这番话的神气多妙啊， 波祥低声说，他一定是个大人物，在他们本国可 可算是一个大人物。迪布雷接着说，在世界各国都可以算是一个大人物，迪布雷先生。 夏多勒诺说， 我们大概记得伯爵是一个最结实的宾客。阿尔佩注意到这一点，深恐巴黎式的生活一开头就会在这最重要的一点上使这位旅客不高兴。 我亲爱的伯爵，他说，我怕海尔大陆的饭菜没有埃斯巴广场的合您的胃口，这一点我本来先应该跟您商量的，为您做几样特别合您口味的菜的。 要是您和我相知较深的话，伯爵微笑着答道，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随缘度日啊，在那不勒斯吃通心粉，在米兰吃栗粉粥，在瓦朗斯吃杂烩羹，在君士坦丁堡吃抓饭，在印度吃卡里克，在中国吃燕窝的旅行家，这种事情您就想都不会去想了。我到什么地方都能吃，什么都能吃，只是我吃的很少。今天你怪我藏量，实际上却是我胃口很好的日子，因为从昨天早晨以来我还没有吃过东西。 什么？说， 全体来宾都喊道，你有24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吗？哦，是的，伯爵答道，我必须绕道去尼姆去打听一点消息，所以赶不及了，沿途就没有停车。 那么您在马车里进食的吗？ 阿尔佩问道。不，我睡觉，当我累了我又不想做什么消遣，或当我肚子饿了又不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总是睡觉。 但您能要睡就睡吗，阁下？ 莫莱尔说，没有多大问题。 您的办法保险吗？ 保险万无一失。 那对于我们在非洲的人真是太宝贵了，我们常常找不到食粮，饮料就更少了。 是的，基督山伯爵说，但不幸的是，我的办法像我这样过着一种例外生活的人虽然奇妙，可是对全军将士却非常危险，会使他们需要醒来的时候却醒不过来。 哦，我们可以问一问这种办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吗？ 迪布雷问。哦，可以的，基督山伯爵答道，我并不想保守秘密，那是上等鸦片和最好的大麻精的一种混合剂，这两种成分用相等的分量混合起来制成丸药，吞下一颗以后10分钟就可以见效。这一点可以问问弗兰什伊皮南男爵阁下，我记得他曾经吃过一次。 是的，阿尔佩回答，他对我说过这样的事。但是 波想说，他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仍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 这种药品您老是带在身上的吗？ 啊，老是带着的。 我想要求看一看这种宝贵的药丸，伯爵会怪我失礼吗？ 波想又说，心里很想难倒伯爵。不，阁下，伯爵回答。于是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只非常名贵的小盒子，那是整块翡翠镂刻而成的，上面有一个精致的盖子，盖子一转就从里面倒出一粒淡绿色的小丸子，约莫有豌豆大小。这粒丸子有一股辛辣刺鼻的香味，翡翠盒子里面还有4-5粒，它本来的容量大概在1打左右。全桌传观这只小盒子，但宾客们把它拿到手上的时候，主要的倒是在细查这块令人羡慕的翡翠，而不是在看丸药。 啊，这些丸药是您的厨师给您调制的吗？ 波想问。 哦，不，阁下， 基督山回答，我不会把我真正心爱的享受品信托给无能的人去随意乱搞。我勉强可以算一个药剂师，我的丸药是我亲自调制的。 这块翡翠可真漂亮，是我生平所见的最大的了， 夏多罗诺说。 虽然家母也配有一些家传的珍稀珠宝。 哦，我有三块同样的。基督山答道，一块我送给了土耳其皇帝，他拿来镶在他的佩刀上，另外一块送给我们的圣父教皇，他拿来和拿破仑皇帝送给他的前任庇护七世的那一块一同镶在他的冠冕上。他原来的那一块差不多也有这样大，但质地没有这样好。这第三块我留给自己，我把它镂空了，虽然减低了它的价值，但用起来却的确非常方便。每一个人都惊异地望着基督山伯爵，他的话讲得这样简洁，显然所说的是实情，不然就是他疯了。但是这块翡翠明明在眼前，所以他们自然倾向于相信前一个假定。那两位至尊用什么来和您交换这种珍贵的礼物呢？迪布雷问。我向土耳其皇帝交换了一个女人的自由，伯爵回答，向教皇交换了一个男人的生命，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也曾经一度有过权力，好像上天送我降生到帝王宫中一样。 哈，您救的是皮皮诺是不是？阿尔佩喊道，您就是为他去弄的那个赦罪令的是吗？ 哈，或许是的，伯爵微笑着回答。 哎呀，伯爵阁下，您不知道您这些话我听了多高兴啊。 阿尔佩说， 我事先已向我这几位朋友宣称过，说您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位魔术家，中世纪的一个术士。但是巴黎人诡辩起来倒是十分精明，假如那种事实不是他们日常生活里所遇到的话，那他们会把最无可争辩的事实误认作狂想。譬如说，骑士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在大街上被拦截了，圣丹尼街和圣日耳曼村有四个人被暗杀了，寺院大道或九龄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捉到了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个小偷了。这一类新闻，迪布雷天天看到，波想天天刊登，可是啊，他们却拼命地说马里曼丛林、罗马平原或邦廷沼泽地带强盗是不存在的。 哦，请您当面告诉他们，我的确被强盗绑去过，要不是您仗义搭救，我现在早已睡在圣西伯斯坦的陵墓里，而绝不能再在海尔大陆我这间寒舍里接待他们了。 但是基督山说，您答应过我绝不再提那次不幸的事的。 我可没有答应过呀， 阿尔佩喊道， 那一定是另外一个人答应的，那个人也蒙您这样把他救出来，而您却把他忘记了。请谈谈吧，假如您肯把那件事情讲出来，我不但可以听到几件我已经知道的事情，而且或许可以知道许多我到现在还不明白的事情呢。 哦，据我看，伯爵微笑着答道，您也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种种的经过已经知道的像我一样清楚了呀。 好，那请答应我，假如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您就把我所不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好吗？ 那很公道。基督山回答， 好。阿尔佩说，接连三天我以为自己已成了一个蒙面女郎垂顾的目标，我把那个垂顾我的人认作是都利亚和包贝的后裔，而实际上她是一个化了妆的农家女。我说农家女是为了避免说农妇，我只知道自己是一个傻瓜，一个大傻瓜。我错把这个下巴上没有胡须、腰肢纤细、年约十五六岁的青年强盗看作是一个农家女，而当我想在他的嘴唇上尊敬地吻一下的时候，他忽然拿出一支手枪抵住了我的脑袋，另外还有七八支手枪过来帮忙，于是我就被领到，哦，说得更准确些，是把我拖到圣西伯斯坦的陵墓里。在那儿 我发现一位受过高深教育的强盗正在那儿阅读凯撒历史回忆录。蒙他弃书自教，告诉我说，除非我在第二天早晨6点钟以前献4000笔阿什特到他的钱柜里，否则到6点1刻我就活不成了。哦，对了，那封信现在还可以看到，因为弗兰什伊皮南还把它藏着，上面有我的签名，有罗杰帆巴先生的批语。哦，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但是我不知道，伯爵阁下，您究竟怎么能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罗马强盗这样尊敬您？我向您说实话，弗兰什和我的确都佩服极了。 说来简单极了，伯爵答道，我认识那位大名鼎鼎的罗杰帆巴已经有十几年了，当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只是一个牧童的时候，给我领过一段路，为此我赠送他几块金羊，他呢为了要报答我，就送了我一把匕首，那把匕首的柄是他亲手雕刻的，你们要是去参观我搜集的武器还可以看得到。本来这是一次交换礼物，应该可以巩固我们的友谊，但到了后来，不知他究竟把这件事忘了呢，还是记不得我了，他想来捉我，但结果倒反而是我捉住了他，还有他的党羽也捉了一达。我本来可以把他交给罗马法院的，但法院方面大概也是欢迎的，尤其是他，但我并没有那样做，我把他和他的党羽都放了。 哈哈哈，条件是不允许他们再犯罪。波显大笑着说，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却能严守信用。 不，阁下，基督山回答，我的条件只是应该尊敬我和我的朋友，你们之中要是有社会主义者，以宣扬人道和对你们邻居的尊敬为荣的，那么对于下面所要说的这一番话或许会感到奇怪，但我从来不想去保护社会，社会并没有保护我，我甚至可以说一般而论，他只想来伤害我，所以我对于他们的敬意很低，对于他们保持着一种中立的态度，不是我负社会和我的邻居，是社会和我的邻居负了我。 好，夏德罗诺喊道，您是我平生所遇到的第一个有勇气把利己主义说得这样简单纯正的人。好，伯爵阁下，说得好，至少可算是说得很坦白，莫莱尔说，但我相信伯爵阁下曾一度背离了他这样大胆宣称的原则，但他是不会表示遗憾的。 我怎么背离了那些原则，阁下？ 基督山问。他这样不由自主地用热烈的目光去望穆莱尔已经有2、3次了，这个青年简直有点受不住伯爵这种明亮而尖锐的目光。哦，在我看来，穆莱尔答道，您救了您并不认识的阿尔佩先生，这就是帮助您的邻居和社会了，他是那个社会的光荣，我想说。然后喝干了一杯香槟酒。伯爵阁下，阿尔佩喊道，您错了，您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畏的逻辑学家之一，您一定要清楚地看到，您非但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啊！您自称为东方人、勒旺人、马耳他人、印度人、中国人，您的族名基督山水手新办的是您的教名，可是在您脚踏巴黎的第一天，您就自然具有我们这些反常的巴黎人的最大的美德，或说得更正确些，具有我们主要的缺点，就是故意表白您所没有的污点，而掩饰了您固有的美德。 我亲爱的子爵，基督山答道，我看不出在我所做的那件事上有什么地方能值得您或这几位先生如此过奖。您和我 不是陌路人，因为我已经跟您相识了，我曾让了两个房间给您，我曾请您和我共过早餐，我曾借给您一辆马车，我们曾一同看狂欢节，我们也曾在波波罗广场的一个窗口上一同看杀人，那次吓得您几乎要昏过去了。我请这几位先生说句公道话，我能让我的客人由那个您所谓可怕的强盗去任意摆布吗？而且您知道，我曾想过，当我到法国来的时候，您可以介绍我踏进巴黎的几家客厅。您以前或许把我这个决定看作一个空泛渺茫的计划，但今天您已经看到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了。这件事您要是不守信用，是一定要受罚的。 我一定守信用，阿尔培回答说，但是我恐怕您见惯了奇事美景，对于这里会大感失望的。哦，在我们这里您遇不到任何在您冒险的生活里常常遇到的那种插曲。马特山就是我们的钦布拉索，法尔灵山就是我们的喜马拉雅，格勒内尔平原就是我们的戈壁大沙漠，而且他们现在正在那儿掘一口喷水井，以便沙漠里的旅客有水吃。啊，我们这里有不少小偷，虽然倒没有报纸上说的那样多，但这些小偷怕警察甚于怕失主。法国是这样平淡无奇，巴黎是这样文明的一个都市，以致在它的85省境内，哦，我说85省，因为我没有把科西嘉包括进去。在这85省境内，您不会在哪一座小山上找不到一座急报房，或哪一个岩洞里找不到一盏警察局安放的煤气灯。我只有一件事可以为您效劳，听您的吩咐，就是由我或请我的朋友到处为您介绍。哦，而且您也无需乎要人为您介绍，凭您的大名、您的财富和您的天才，您可以到处自荐而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只有在一点上可以对您有用，假如熟悉巴黎生活的习惯，使日子过得安乐舒适，或者采办衣物用具啊，这几个方面我的经验对您能有所帮助的话，您可以差遣我为您去找一所适当的住宅，我在罗马分享您的住处，但我不能请您分享我的住处。虽然我并不主张利己主义，但我却是个出色的利己主义者，因为除了我本人以外，这些房间连一个影子也容纳不下，除非是一个女人的影子。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